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，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换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巫启贤演唱的《太傻》，守住你的承诺， 夜晚你才会这样，你想起我， 王杰忘了你忘了我， 还是忘了你。 邝美云堆积情感， 眼角泪印始终带着我。 张艾嘉光阴的故事， 春天的花开秋天。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。 裘海正爱我的人和张国荣，我 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 你已不是你，之后是陶晶莹演唱的《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》。 再见你。早已释然，不曾后悔，只是一个褪色，绕少了激动。当初的缠绵好梦，信誓旦旦的 上了锁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。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是林志美演唱的《初恋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。又是哪一首呢？ 妖魔。 去逼得不到更残忍，我不能不承认是你的拥抱更深，我失去了你在我马上起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，现在购买某某全新 国内游，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，亲子乐园、私家团一价全包，缤纷主题玩个够，确认过眼神，你还等什么？想 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。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。 一次醒悟， 每一次抉择，都是一次进步； 每一次进步，都是一次成长。 北京人民广。 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， 受雷雨云团的影响，夜间本市将出现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。午后还可能出现雷阵雨，请关注临近发布的天气预报。具体预报是：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雷阵雨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25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 说的话无情的给他，字字都沙哑。停不下，像是种惩罚，让我看到了他怀里紧紧抱他，心碎像成。连雨都笑我太傻，为伤我的人牵挂，我只是不愿我的幸福给了他，讨厌的情分最后是心乱如麻。他还爱我吗？该不该离我曾经梦过我有最美的家，现在却守着担心，任眼泪蜿蜒下滑。却守着担心，任眼泪蜿蜒下滑，我是不是该学会觉悟。 现演唱的经典老歌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。 接受忙碌的一天，换回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，是不是这样的？ 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 从某一刻痛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觉。 说要走，我不想回首的时候，爱情终究是一场空。我曾拥有你，你也曾爱过我。当你留给我，我不想。 能接受的伤痛，爱情。 下面我们来听张惠妹演唱的《如果你也听说》。 再多人陪，只会更寂寞。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就连我也多时候想你更多。 千千曲歌， 参与活动，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，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。工作日17:30，974半点资讯，敬请关注。 机遇，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WiFi 世界杯啊 ！No，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。7月6日起，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。 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。爱的潮水已经退，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？